真的是请弟兄姊妹把握在这个母亲节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只是这个写一张卡片，我们不只是在母亲节吃一个好吃的或送他一个礼物更重要，我们把一个最好的礼物给他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从耶稣基督得来的救恩比如说我贴了两个这个 video 在 YouTube 上面你看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面就有这个两个 video 提到了母亲的爱跟上帝的爱我们纪念母亲，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母亲能够，我们的父母都能够经历到从上帝来的爱我想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礼物以后我也希望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有分享见证，虽然不是我们三个月有一次，如果觉得太少了我们还是可以像今天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来简短的分享见证，我们再来讲到我也可以讲短一点，讲短一点。好，今天我们内容提到了关系，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这个关系的系列我们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跟儿女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姐妹的一个角色，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姐妹，一个妻子，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们请看下一页觉得哪方面不容易？姐妹们会遇到哪些困难？我有简单列了几点第一个可能就是缺乏睡眠没有足够的睡眠。孩子还小的时候半夜起来要换尿布，是谁起来有弟兄起来，我们给这些弟兄们一个鼓励很好很好，这样就对了。好，让我们姐妹有足够的睡眠休息，对，好。用今天早上我们分享我们那小组主日学提到我们有些妈妈是最晚睡觉最早起床的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子，最晚睡觉，忙到最后就是最早起来预备早餐给全部的家人，所以她睡眠是最少的，所以常常会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就怎么样，情绪不好，对，所以你妈妈发脾气不要怪她，是因为她太累了姐妹们遇到这个困难，在我们讲怎么样来帮助姐妹，帮助我们的妈妈们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第二个叫做劳逸不均。什么叫劳逸不均？有许多姐妹其实都是职业妇女我母亲也是职业妇女即使是全职的妈妈家庭主妇，你会发现当先生回到家里之后，我讲的是台湾跟香港的情况国内可能不同当先生回到家里之后，家事还是谁来做那国内的弟兄姊妹是爸爸来做，我们香港台湾的可能是太太来做，即使姐妹还在上班，我们母亲也是上班是吧，回到家里面是父亲会帮忙分担一点家事，孩子会帮忙分担一点家事，可是我们的感觉是我帮妈妈做家事。什么叫帮妈妈做家事？就是说这原本是你的事的妈妈的事我们是帮忙你一点小忙，我们是帮忙你这是你的事，是妈妈的事，是姐妹的事可能传统的中国有这样子的观念感谢神国内可能有很大的突破了那劳逸不均，不平均，姐妹负担比较多的责任，特别在家事层面，虽然同样上班工作，还有呢社会的孤立如果说你没有出去上班工作，你专心带孩子可能别人会说你特别在国内的情况都非常期待姐妹也要出去撑起半边天，期待姐妹也要出去有一个收入那如果你是待在家里面工作的家庭主妇，可能别人对你会有不同的眼光，虽然你很想花更多的时间相夫教子最后一点，第四点是所谓身体的因素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有荷尔蒙的改变，到一定时间就会有什么样更年期的出现容易疲倦，容易头痛等等等等所以姐妹遇到很多的困境跟困难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待会我们就来看弟兄也有不同的困境跟困难弟兄有什么困境跟困难？刚才读了个创世纪提到了神看见亚当，神创造亚当，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上帝创造一切都很好，可到了亚当，神觉得他这样子不够好为什么不够好？光棍很苦不够好 我们看见亚当有工作要做，对不对啊？他要为这些天上的走兽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来命名，对不对？他也很忙碌，他有重担，他没有人帮他分担啊，他需要有人来帮助啊。男人的需要跟困境，他需要有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最近在读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就是姐妹哈，姐妹就是神所创造天生的帮助者哈。另外一本书就是弟兄丈夫，天生需要帮助者啊。你觉得吗？弟兄天生需要帮助者吗？而且每个男人需要的帮助不同啊。你就看你英文的 fit for different needs， fit his need 啊，神为每位弟兄预备了一位姐妹，是特别的满足你的需要啊，不同的需要啊。有的丈夫啊可能比较安静，哎，他的姐妹可能就很喜欢讲话帮助他啊。有的丈夫可能这个不太会理财，但是姐妹就会很会理财。有的丈夫可能人际关系不这么好，哎，他的姐妹特别的这方面可以来帮助他。我们这些优秀的妈妈们、优秀姐妹当中发现的确是如此。上帝为每一位弟兄安排一个特别的帮手来帮助他。我们再看下一点哈，男人有许多的需要跟困境，看看你的弟兄啊，看看你的弟兄可能有这些问题啊。当然姐妹也可能有，可能弟兄比较明显一点。我们常常是弟兄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的啊，弟兄常常想要自己掌控一切啊，弟兄啊想要 alone， 我觉得我自己就够好了，我会自以为意，我想要自己满足啊，我不愿意求助他人等等啊，这是男人的一个弱点。所以男人天生需要帮助者啊。神没有说女人独居不好，神说那人是指亚当啊啊。所以很多姐妹是有独身的恩赐啊，我们很敬重一些姐妹独身啊，专心侍奉神啊。一些宣教士啊，比如说带领我的一个宣教士，他来台湾50几年，单身的姐妹，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 graceful， 这么优雅、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姐妹，像天使一样。她单身，她独身，她有这样的恩赐，可大部分弟兄没有独身的恩赐。所以呢，所以你要好好珍惜、爱护你的配偶，好好的来感谢你的母亲，感谢你的配偶，因为你真的是需要他。所以今天这篇讲到，不是只告诉姐妹说啊，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不，我是告诉弟兄们要如何珍惜、爱护、保护你的妻子啊，还有尊荣你的母亲。好，看下一点。所以姐妹是上帝给男人的一个礼物啊，上帝不会给你不好的，神一定是给你最好的礼物。神创造，如果各位看整个创世纪的创造，神先创造了什么啊？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动物，对不对啊？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最后创造了人，然后呢，最后的最后才创造了女人啊！哎，如果你是一个陶匠也好，是一个创造者、创作者啊，一个画家也好。你的作品什么时候最好啊？最后的时候创造的是最好。所以神创造女人是神创造的怎么样最高峰，最高峰啊！你看跟自然界不一样啊，自然界你说公鸟跟母鸟啊，你看到你的很多很多公的长得比较漂亮，对不对啊？的确如此哈，你说我们去看到那个这个湖里面的鸭子啊，公鸟长得漂亮啊，公鸭啊，绿头鸭，母鸭就是全身灰的，对不对？哎，可是看看人，就是倒反过来，女人比较精致，女人比较美丽，女人是神创造的高峰，是神最杰出的作品，所以女人是我们的祝福，神给弟兄们最好的一个礼物。神使弟兄沉睡，用他的肋骨来造了一个女人，啊，不是用地上的尘土啊，是用我们身上的有血有肉，就在你的心的旁边，啊，神动了一个手术，从男人身上来创造了女人，并且领她到这人的跟前， 所以神是婚姻的创造者，也是他真正我们婚姻真正的介绍人。这是对男人最好的礼物。所以男人看到女人就说 Woman 是吧，就是小话。OK OK、Woman 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Isha， 好像我们师母的名字 Isha， Isha 弟兄叫做 Ish 啊，人一个欢呼啊，一个啊，从我身上而出的。哎，所以如果姐妹是从你身上挖出来的一块肉一块骨头，怎么样，你爱护你的姐妹就好像爱护你自己一样啊，所以你绝对不会吃亏啊，绝对不会吃。今天只要讲到一个真理，就是弟兄们，你爱护你的妻子，你尊荣你的母亲，你绝对不会吃亏都会回馈在你自己的身上。我常常讲说，这个世界有两个女人最爱我，啊，不是小三啊，各位不要误会啊，一个是我姐妹，一个我的妻子，另外就是我的妈妈，啊，可能我妈妈比我姐妹更爱我一点啊，各位做妈妈都是如此哈。有两个女人最爱我，对弟兄们，一个是我们的母亲，一个是我们的妻子，啊，你再怎么为他们做都是不够的，他们绝对为你摆上了超过你为他们奉献的。怎么样好好的善待你的妻子你的母亲。好好，最后好，这是神不变的旨意，人要离开父母，这不是说不照顾父母，而是说我们开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啊，财务的责任，教养子女的责任，与妻子的联合。那未来我们几周还继续来提到这个关系，怎样跟妻子你的配偶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体不是统一，是合一啊。上个礼拜特别提到了，我们容许不同差异，但是我们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标。最后提到二人赤身露体啊，不只是身体赤身露体而已啊，脱衣服很容易啊，啊，但是打开心不容易。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罪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夫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隐秘不能够谈的？在座弟兄，你有什么事情是隐藏起来不愿意跟你的姐妹说的？或者姐妹有些事情我隐藏起来不愿意跟你弟兄分享的？两人赤身露体，不仅是身体上赤身露体，而是他们有一个透明的敞开的沟通的一个关系，这会带来最大的幸福，因为合乎神的创造。最后我们来鼓励勉励我们每一位姐妹，也祝福他们成为才德的妇人啊！今天早上让我们读的这个箴言第31章，这位妇人这位姐妹一样啊，她非常的勤劳，她而且非常的有怜悯同情心同理心啊。常常我们一些姐妹是这样的，比弟兄更有怜悯心跟同情心的。还有这位姐妹是敬畏神的姐妹，她说出来的话就有智慧，对你的丈夫带来祝福，对你儿女带来祝福。我们期待所有的姐妹都是如此，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你开口就有智慧，你开口就带来祝福。最后了，勉励各位啊，如何让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妈妈成为一个开心的妈妈啊。最近看一个节目，她说妈妈开心怎么样，全家就开心啊。你相信吗？你觉得吗？在你成长过程里，妈妈真的是家庭的一个核心，没有说弟兄在领导，可是大家的情绪都受到妈妈的影响。妈妈开心全家都开心，那爸爸不开心呢怎么办呢？啊，没人理他是吧，爸爸不开心啊，大家就跑到妈妈那边去了，对不对啊？妈妈会给你安慰，给你鼓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让妈妈开心啊。啊，第一个啊，我们提到8点啊，哎，妈妈们姐妹们，你要表达你的情绪，同样弟兄也愿意倾听啊。第二个，睡眠充足了啊，怎么睡眠充足？那弟兄要把一些还没完成的工作完成了啊，弟兄应该最晚睡觉最早起床啊，让我们姐妹有足够的睡眠。第三个，考虑你的优先次序啊，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不知道优先次序。第四个，把你最好的时间留给配偶跟你的孩子。还有 take a break 啊，弟兄们要让姐妹有时间去喝个下午茶啊，去 shopping 一下，去买菜一下啊，去跟她的姐妹们 谈谈心，聊聊天，然后我们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跟空间，不要那么赶，眼光放远，而且愿意把你的压力跟你的弟兄配偶来分担，或是教会你的小组的组员来分担。最后是表达感谢，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表达感谢。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都成为开心的妈妈，快乐的妈妈。正如我们箴言31:29-31，待会背经的一样，我祝福每一位姐妹成为才德的妇人。你的价值远超过珍珠，你的丈夫心里要依靠你，必不缺少利益。你的一生使你的丈夫，使你的儿女有益无损。我们一同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知道姐妹是主你精心的创造，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这个世界都带来最大的祝福。就帮助我们弟兄能够常常珍惜我们的姐妹，我们的配偶，也常常尊荣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姐妹们，真的是活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充满智慧的人生，使你的丈夫，使你的儿女，使你周遭的人都因着你得着祝福。不论你是单身的姐妹，不论你是进入婚姻的姐妹，主都要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门。